第四節，嗱，我想問下陳振博士，你自己或者你識唔識得有人咧有耳鳴啊？ 唉，唔好講，我自己都開始有，年紀大啊，即係但係即係都我自己即係譬如我自己嗰個情況就係開始喺幾即係大約係即係三十歲中間嘅時候啦，三十五六歲咁樣啦。咁啊，開始夜晚係開始唔覺意聽到啲好低頻嘅聲音，佢唔係啲好尖嘅聲音嚇，即係當然唔同人嘅耳鳴有唔同嘅狀況。就我發覺就夜晚好靜嘅時候，突然之間係你淨係得一隻耳嘅啫，就會聽到一啲好硬硬硬咁樣嘅信號嘅。咁我開頭唔知道係耳鳴，我以為外邊有啲乜，我問下屋企人聽唔聽到，佢哋話聽唔到。咁但係即係後來個情況就即係反反覆覆啦，即係睇下嗰輪個身體嗰個狀態係點樣啦。咁其實可以係好困擾嘅，有時譬如嘈啲，明明外面冇聲，係你自己聽到好大嘅聲，就係、是、自己本身嗰個耳嘅神經信號嗰個錯亂。咁啊咁你話而家有咩方法去醫治咧？有啲可能就話食啲藥啊，有時可能係需要做到手術啊。咁其實好多時咧，做完個手術咧，嗰個效果亦都未必係太明顯嘅。咁即係都係一個幾困擾人嘅問題咯。 係，咁但係就耳鳴去到好極端就影響嗰個人嘅日常嘅生活嘅嚇。 係啦，係啦，即係好似你無端成日受好強嘅噪音騷擾咁樣，你個人會係個狀態會好差。 咁咧就當然啦，入邊嗰個因素有好多啦，譬如頭先你提到咧，就係可能個身體嘅狀況啦，咁亦都有可能係嗰個耳入邊啊，嗰個構造本身出咗問題。咁咧就科學家對呢樣嘢有冇近翻有冇少研究咧？ 嗱，其實咁嘅，好多時去主力去想去研究呢個問題，當然係耳鼻喉科醫生啦嚇。咁對於好簡單，即係以我自己好粗略理解，因為嗰陣我自己都受到少少困擾嘅時候，我自己上網去查下資料，即係求下救，我真係諗緊自己需唔需要睇醫生嗰陣。咁我發覺即係佢哋講耳鳴個成因啦。咁即係譬如好多種唔同類型嘅成因嘅，咁好多時就喺個內耳出現嘅問題。即係譬如我自己嘅問題，咁我就係因為咧。我自己嗰個嘅外耳道入邊有啲組織向嗰個耳膜內邊嗰度增生，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影響，即係叫做嚇，即係我零零四四咧嗰個耳膜個上端就多咗個窿，即係喺度嘅睇，即係睇得到嘅。咁有一啲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咧，就令到就叫壓迫咗入邊嗰個耳膜入邊嗰個內耳嗰部分，咁啊從而就其中一個結果啦，就會令到咧我嗰、那個聽力，即係其實應該咁講，開始有啲干擾，就會收到啲雜不楞嘅信號。咁但係其實耳鳴個機制就複雜一啲嘅。其實好多時咧，點解嗰個耳鳴係點嚟咧？就唔係話外邊有啲雜無端多咗啲信號，而係偏偏就係咧，我哋本身個耳仔本身嗰個收聽嗰個能力咧降低咗。咁然後我哋個腦部神經咧，企圖去叫做扭大啲個 波，補償翻。 補償翻嘅時候就多咗，就變咗整 generally 咗多啲不必要嘅信號啦。即係其實呢個咧，即係耳鳴係多多少少反映到本身一個聽覺減衰退嘅一個跡象嚟嘅。咁所以我哋個腦就需要有一個另外嘅反饋咧，去加強翻呢個信號。而加強嗰好不幸咧，就係嗰堆咁嘅耳鳴嘅聲音。咁就即係好多時就係點解就係、是、其實去到就係話嗰個腦點樣可以壓抑佢唔產生嗰種信號咧？就變一樣好難嘅，就算你外面點改，你一旦恢復唔到個聽力咧，你個入邊嗰個神經信號去產生呢種咁樣額外嘅信號咧，就個機制依然存在。咁所以呢個令到個耳鳴點解咁即係咁難搞嘅其中即係一個原因咯，就唔係話你喺個喇叭嗰度多咗粒嘢，即係個麥度多粒嘢你撥走佢就得啦，而係你本身入邊嗰套嘅軟件已經出咗問題，咁先難搞嘛。咁所以即係呢樣我都係自己抄翻啱嘅就即係。大家幫我矯正翻，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情況就唔嚴重嘅嚇，反反覆覆咁嘅樣。咁但係咧後來就點解我今次特登攞耳鳴嚟去講咧？就係好得意嘅，就係喺一個從事腦部神經嘅一個研究入邊咧，意外發現咗一種咧可以叫做舒緩耳鳴嘅方法啦。咁咧。喺嗰、那個即係個意外點發生咧？就係當時係純粹係想做一個嘅實驗去驗去叫做去睇下嗰啲腦神經嘅活動。咁於是乎你要擺好多嘅探測儀器落去啦嚇。咁有時你甚至乎有啲位係需要有啲帶電嘅電極嘅。咁咧發覺咧就發覺個電極唔覺意去掂到有啲位置嘅時候咧。對於有啲本身參加呢一個研究嘅本身有耳鳴嘅人咧。佢突然間發覺， 咦，個世界安靜翻好多啊！ 嗯， 啊，你掂頭先你揾嗰嚿嘢掂我某個位嘅時候咧，我個耳鳴冇咗。 嗯，但係嗰個唔喺個耳道喎，最大鑊係唔喺隻耳道喎，喺其他地方喎。 咁係啦，咁然後咧，而家就發覺咧，追蹤翻個結果嘅時候咧，就即係好得意啊！因為一種研究腦部嘅研究咧，就唔覺意去發現咗一種咧，叫做可以暫時將個耳鳴咧熄咗機嘅一個機制，甚至乎咧後來發展到咧，當我哋去不停地去延續呢種療程嘅時候，係可以 train 翻我哋嘅腦部神經咧，令到佢唔再去產，即係令到產生耳鳴嘅情況咧係大大減少咗。咁呢個會唔會成為一個未來即係對於治療耳鳴嘅一個療法咧？咁我好希望係真啊！即係因為大佬我分分鐘都要用翻，即係開始即係步入某個年紀，咁咁但係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咧，喺呢一個咁嘅療法入邊咧，你係需要咧將一個電極咧含喺個口嗰度嘅，含喺脷底嘅，即係含喺條脊，含喺條脷度。咁嗰個嘅電極就會輸送一個電嘅信號去你條脷嗰度。咁其實就由呢個信號一路蔓延開咧，佢就可以不停地咧為個腦去提供咗一個刺激，令到佢咧去唔再去暫時唔再產生啲額外耳鳴嘅信號，就令到嗰個病人本身咧嗰個耳鳴係舒緩咗。咁甚至乎咧，而家睇到就係話咧，經歷過呢個療程之後咧，係可以成個耳鳴嘅狀況係成年冇耳鳴嘅。 嗯， 咁亦係唔需要食任何嘅藥。嗯，要做嘅嘢就只不過係將一部好簡單嘅一部機，一個好低嘅電極，一個好微弱嘅信號，就可能我唔知日日可能要戴幾耐，就要夾喺條脷嗰度，含喺脷底咁樣，咁啊，然後就等佢電下你。影響下你周邊嘅神經信號，咁從而令到你冇咗耳鳴嘅反應咁樣。咁啊，而家呢個新嘅療法咧，就講緊係啱啱即係開發咗，咁啊喺呢一個嘅明尼蘇達大學嗰度出嚟嘅一個研究成果嚟嘅。 我聽落少似針灸咯。 如果係即係我覺得係都唔平喎呢一種啊。不過你知其實而家就針灸都有一種叫電針噶嘛。 有電針噶嘛，針灸有電針，係啊。 係啦，但問題就係話你點樣俾到一個適當嘅信號去某一個位嗰度咯？係 啊， 其實呢個係嘅，我覺得呢個似一個好似一個叫做電針嘅一種咁樣嘅技術嘅，佢叫做如果能夠適當地刺激到，即係如果真係可以結合到嗰種中西嘅技術嚟去由個神經元嘅角度去了解到點樣抑制嗰種額外嘅耳鳴嘅神經反應咧，咁我覺得就你可以甚至乎就叫俾到一個初步證據嗰種即係針灸嗰種能力添。 嗱，我哋講開耳啦，我哋就不如即係講埋呢個味覺啦、聽覺之餘有味覺啦。咁味覺咧就你食唔食呢個甜嘢㗎？ 即係我就唔係太嗜甜嘅咁啊，但係好得意嘅，我又想問翻大家咧，嗱呢個反應就好因人而異嘅。有人覺得咧食甜嘢咧落啲鹽落去吊下味好食啲嘅，你覺唔覺得咧？ 尤其是中國人咧， 係啦， 即係我哋個味蕾同呢個洋人有少少唔同嘅嚇。 好奇怪嘅，即係譬如話你食腐乳本身係一啲應該係帶鹹味嘅嘢，咁你加啲砂糖落去，你發覺係撈埋咁樣係特別好食咁樣。你就算係有時去飲酒都係㗎，有時你飲有啲人飲 tequila 或者 margarita， 你都中意加陣鹽喺周圍嘅。 嗯 咁另外就係、是、譬如英國人你食嗰啲焦糖啊，咁嗰啲甚至拖肥咁樣，你會發覺入面係要加少少鹽落去吊下味，就發覺粒糖會好食啲咁樣，就多人鍾意食啲。咁我唔知係咪因人而異，有人甚至乎會話呢，我嗰粒糖呢加咗幾粒鹽落去呢食落會甜啲嘅。我自己就唔會咁形容㗎，但我唔知大家會唔會咁樣認為。 好嘅，你知唔知雪糕入面有鹽呢？ 咁唔奇啊，係咪？ 雪糕入面有 sodium 㗎嘛。 係啦，咁甚至乎就係話如果你去日本食嗰啲叫做海鹽雪糕，係咪？你會發覺原來海鹽雪糕滲落啲搵啲牛奶雪糕上面呢係特別好食啲，即係個牛奶雪糕加啲海鹽原來又會特別好食嘅，特別 refreshing 嘅。咁我唔知究竟嗰種refreshing 嘅感覺係咪屬於一種甜味啦，咁但係呢其實就有人嘗試去研究啦。點解我哋有時食甜嘢加啲鹽落去會仲好食啲？點解有人會中意咁？點解我哋所謂嗰種叫吊啲味出嚟？ 吊味 就係啦。咁我哋點 work 嘅咧？ 個科學機制係點解釋嘅？ 嗱，原來真係吊出嚟嘅。OK， 嗱，咁首先咧，我哋理解就係話，我哋去食甜嘢啊，我哋以為啊，咁我哋就係脷入邊有啲味蕾去專係接收糖俾出嚟嘅反應啦。 咁於是乎我哋食到甜味啦。咁如果好不幸，我哋因為有一啲嘅意外或者一啲嘅療程，令到我哋冇咗甜味嗰種味覺嘅話咧，咁我哋可能就係食其他嘢先有反應，但係食甜味就冇咗嗰種甜味嘅味覺。 嗯， 咁我哋一路以為只需要將嗰個甜味嘅味蕾熄咗機咧，咁就基本上我哋食唔到甜味噶啦。 嗯， 但係原來實際嘅情況唔係咁簡單嘅。咁我哋曾經試過揾堆白老鼠嚟做個實驗，就將嗰個老鼠，尤其是哺乳類動物咁去，即係同我哋本身個味嘅嗰種結構觸覺係比較似嘅。咁即係你會發覺，尤其是嗰啲貓貓狗狗幾有時都即係幾中意食啲香口嘢嘅。咁譬如嗰個老鼠，佢好中意揾甜嘢嚟去食。咁我哋以為就係、是、咁，我嘗試將佢嗰個甜味嗰個味蕾熄咗機啦，嚇、咁以為就搞得掂啦。咁但係我哋發覺咧，原來唔係喎，個老鼠依然係識得去揾甜嘢嚟食喎。佢明明食唔到嗰種甜味，但係都識得揾甜嘢嚟食。咁由呢一度咧，我哋去嘗試再追蹤，就係點解佢仲依然揾得到咧？咁原來我哋發現到另外一種咧，去感受甜味嘅機制，而嗰種感受甜味嘅機制咧，係需要透過鹽入邊嘅 sodium 啊，嚟去幫我哋去做嗰個信息嘅傳達嘅。咁呢樣咧就要了解翻咧中間本身嗰、那個甜味嘅味蕾佢入邊運作嘅一種機制啦。即係除咗佢直接可以同嗰啲咁嘅甜味去結合，然之後俾個信號出嚟之外咧，另外一種就係佢本身存在另外一種蛋白質，佢係幫我專係咧將嗰啲有尤其是有葡萄糖嚟嘅時候咧，佢會幫我傳輸一種信號出去嘅。咁我哋發覺，就算冇咗原先嗰種感受甜味嘅機制，即係原先感受甜味嘅機制可以幫我去食一啲感受到味精啊、代糖啊、同埋本身一般嗰啲叫做葡萄糖啊或者蔗糖嗰種甜味嘅，我哋就可以感受到。但我哋識別咗佢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原來有另外一種嘅機制係需要依靠到鹽入邊嘅成分嚟幫我哋咧加強對於葡萄糖甜味嘅信號嘅。 嗯， 咁其實而家正就係話啦。雖然在那個白老鼠實驗入邊咧，我哋將某一種去感受甜味的機制去熄咗，但是因為有一種我哋未知道、未發現過傳遞甜味的機制依然未被熄滅。咁由是我哋而且我哋喺入邊睇到就係話咧，嗰種咁樣嘅甜味傳遞機制咧，如果有多啲嘅 sodium 喺度嘅時候咧，俾出嚟個甜味嘅信號更加強。咁所以咧，直接就解釋到就係話咧，如果我哋食一啲鹽，鹽入邊有啲鈉。嗰啲鈉就會成為咗加強我哋感受甜味嘅一種媒介，咁於是乎就真係叫做釣到啲味出嚟啦。我哋食到嗰個甜就原本就比我哋想象中更加甜，就咁樣去嚟嘅，就由呢個老鼠實驗度揾到出嚟嘅。 冇嘅，咁啊，中國人咧，因為嗰個烹調嘅技術好高超啦，佢哋就從經驗上邊咧就知道咗呢個咁嘅過程啊。咁但係洋人咧，佢就要透過嗰、那個。實驗的結果才知道這件 事。當然人家就更加透徹了，即是現在給了出來有些叫做有些叫做 SGLT1 的那些這樣的那些這樣的蛋白質，我看出來的名字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即是真的做那樣才知道。因為最重要就是他們科學方法是講的你可不可以在一個分子層面那裡解釋到那個原因。其實有了這件事呢，其實我們就才能夠發展到更加多其他東西。即是如果你純粹用個經驗感知落些鹽去就釣到味的話，你最後你發展到的東西就是你的烹調技術咯，是不是你的口味變化咯，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想甚至乎是發展，即是找它來發展到其他應用，甚至乎完全了解到那個味覺的機制，即是從而令到我們想想可不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法來去令到沒有味覺的人多了味覺，甚至乎就是說怎樣去模擬回正式人的味覺是怎樣，咁我哋無質一定要有呢種咁嘅科學研究咧，先能夠做得到咯。 係啱嘅嚇，咁所以大家去睇嗰個甜、酸甜苦辣咧，其實一個相對嘅情況嚟嘅啫，相對嘅現象嚟嘅啫。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咯，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